好，好，你，你，您，您，老师，老师，你们，你们，早上，早上，下午，下午，晚上，晚上，在，在，见，见，明天，明天，王，王，林东柱，林东柱，谢谢，谢谢，不，不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 기본문형1 一，你好。二，您好。三，老师好。四，你们好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早上好。二，下午好。三，晚上好。 기본문형2 一，再见。二，下午见。三，晚上见。四，明天见。 你好。 您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再见。 再见。谢谢。 不客气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我，我，我们，我们，你，你，您，您，你们，你们，他，他，他们，他们，他，他，他们。他们，他，他，他们，他们。好，下，没，诗。对不起，谢谢，再见。